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Here we go。 FM982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2:4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2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是曼宁。 哎，今天我们两个女生留守在我们的电台 KTV 里了。 嗯， 两个男生干嘛去了啊？他们有点小休假， 他们大概去装修去了吧？ 是的，哎，这装修这个点装的非常的不错。因为现在我们982的这个新的直播间是在紧锣密鼓的这个装修当中，期待着在下个周一，也就是26号，可以有个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也就是在3天之后。 是的。 我们982呢，为什么要有一个新的这个叫什么直播的平台呢？是因为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是的，在北京地区呢，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刚刚曼妮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那具体到我们节目呢，大家今天就可以在火星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其实可以直接点击热门哈，长期都是高居 热门 榜首。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了。 对，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隆重的预告一下，因为就在3天之后，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对，那么在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982赢得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的照片，并发送微博@活力982，就有可能得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是的， 我今天在办公室看到我们那个 T 恤，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说就会想去拿那个衣服，特别好看。 你现在没有，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54青年节特别节目的时候，包括当时还做了一 一个就是特别男女版的情侣版的，就是女孩这边写的是 生儿是吗？ 是不同，男孩是生儿。 哇， 然后就有女同事开玩笑说给我来一件生女好吗，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生儿生女气质说了算是吧， 纯白的质量特别的好，所以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发到您的手里面，希望您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最好是一个情侣款哈、啊、又有女的那种。嗯，那么今天是周五，在本周的最后一个下班路上，我们挑战新歌声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好听好玩的内容呢？哎，那就是能够打动你的唱吧红人 MV。 是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准备了非常精彩的唱吧红人 MV 给大家哈。因为我们节目长期在唱吧上做这个直播，所以好多老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我们欢迎宝宝闪闪喵，还有美丽可爱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晨晨给我们送了小火星，谢谢谢谢。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 MV 能够打动你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印象最深刻的 MV 是周杰伦的那个漂移 漂移啊， 对， 当时应该是头文字D 的那个主题曲。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夜晚啊，在山路上、啊、 超酷炫的， 对，只有那个黄黄的车灯在闪烁、 嗯、 然后那个周杰伦就靠在那个车上，哇，当时好帅啊。然后紧接着下面一个镜头就是仪表盘方向盘还有这个赛车手的这个眼睛一闪而过，哇，当时觉得， 而且当时演头文字D的那些男主角们，你想想随便拎几个出来，周杰伦啊，陈冠希啊，余文乐啊，哎、嗯、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受不了这一种。 对对对，我就像一个小迷妹一样，从此以后就记住了这个 MV 啊。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嗯、我就觉得这样有画面感的有故事情节的 MV 呢，就是一种能打动我的 MV。 嗯，刚刚有提到了画面感、故事情节，还有男主角要比较帅嘛。 对对， 您觉得怎样的 MV 会比较打动您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今天同样是有 Coco 李玟的演唱会门票为大家送出、嗯、那一开始呢还是要给大家送出一首唱吧红人的 MV 嘛，因为今天曼宁确实也是比较精心的准备了一些，挑选出来来证明一下什么样的 MV 比较打动他。 对，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画面感哈，我刚才看到我们在那个唱吧的 MV 中呢、嗯、有一个就让我看了非常感动，也是有故事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呢、哎、一听就是男女对唱嘛、 嗯、 但是不一样的是他们俩呢是一对情侣，6年前呢在辽宁大学相识，然后相遇又相爱这样。那么在现在要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了，他们又回到了辽宁大学，然后重新拍了一个婚礼的微电影 MV 来回忆他们美好的大学时光，还有那个时候恋爱的那份甜蜜。哇，真的是很感动。 哦，这好像是一个婚礼的微电影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唱的，还是就是说放着原曲他们两个去拍了一下？ 他们俩自己唱，并且还有这个画面，还有他们在录音棚里面的这些画面很丰富，而且有情节有故事，很感动看了一阵。 那我们一起先来听听看，如果您在视频直播平台上也在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一起来看一看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李少博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刚才看那个 MV 都看得入迷了。 是夜幕下的辽大的这个校门，然后两个人牵着手慢慢的走过来， 慢慢走在了一起。哇，就是感觉像他们在一起的那个过程一样，又是以辽大为背景的。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好。这 MV 的导演是谁呢？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李少博，也就是这个 MV 当中的男主角了。如果大家现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会非常的好奇说，哎，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呢？对，这里没有大牌的明星，也没有专业的歌手，有的就是音乐爱好者和众多喜欢唱歌想要表现自己的朋友们。美丽可爱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说好听，哎，而且还送了我们很多的小火星。其实就是非常平凡的一对恋人，他们把自己的爱情故事讲述和唱给我们听。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提供这样的平台给众多喜爱音乐的爱好者们，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小型的 live， 把自己的擅长的歌曲唱给大家听，也可以在唱吧上拍摄这样的 MV， 然后推荐给我们，也就可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自己和听到自己了。 嗯，没错，说起这个婚礼的微电影啊，我就想起了我的好朋友，他呢 已经结婚了吗？ 结婚了。 你这么小，你的好朋友就结婚了？ 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对了，都已经结婚了。 跳过这个话题。 他在那个被求婚的时候，他男朋友哇简直太厉害了。 嗯， 他是把平常他们之前谈恋爱的那些小小的细节 做了一个混剪吗？ 对， 太有心了。 而且他很会记录，他连续记录了3年，比如说他们出去旅游，他们看电影，包括他们吵架，他都会拍成小视频。当时他女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没有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什么用，没想到就在求婚的现场，他把他们一路走来 成狗， 对，全部都弄成了那个视频，然后并且加上这个男生的配音， 嗯， 还说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在哪里哪里，当时你是怎么样，你为什么哭，我为什么笑， 所以就是这些日常的小幸福最打动人了， 就是这些细节，我们简直这一帮女生啊在旁边就是泪奔的那种， 是颠覆人生，还有美丽人生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哎，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以前没有看到过，那确实是太久没有在火星直播上看到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在火星直播上连续播出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和火星联手推出的一档素人 K 歌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我们会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5分准时和大家见面，为爱好音乐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可以分享自己的平台。感谢玩世不恭347给我们送了一个桃花符，是看到今天是两个女生， 桃花符， 哎，我们两个只送了一个，这我跟曼宁要怎么分， 必须得要两个呀。 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哈，我们好像在哪见过，这个算是比较能够打动曼宁的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那除此之外还有呢？ 除此之外啊，其实有的哈，就觉得在画面中能看到歌手唱歌的状态以及乐队的伴奏，其实也是不错的。 是， 因为 提到这儿我也插一句，因为刚刚美丽人生又送了我们一个桃花符，这样两个就有的分 了。好了好了，够了，两个就可以了。 还有人眼鬼脸问我们说，你们是直播吗？当然我们是直播， 我们是直播， 你们两个可以懂。是， 其实这样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能看到这个歌手在唱歌的这种MV 呢，对于那种单纯只想欣赏这首歌，或者只想看着自己的爱豆静静唱歌美美的样子，对于这些小伙伴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下面这个 MV 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这是一个组合，叫做不靠谱组合。 哎，不靠谱组合算是我们唱吧上的一个红人了。 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节目也推荐过他们的一些比较精彩的 MV，是非常安安静静唱歌，但是又唱到你骨子里边的那种感觉， 对，很有爆发力。那么其中这个美女主唱哈，丁芙妮还得过2016年度唱吧的最佳女歌手，人气很旺，长得也很美哦， 也就是去年的最佳女歌手。那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个最佳女歌手领衔的，他们这个组合是叫做 不靠谱组合， 不靠谱组合带来的 All or Nothing。 No one has been on your mind. A distant looking in your eyes. It's always time to realize it's over. It's not a way I choose to live. Something somewhere gotta give. Sharing this relationship gets older. But how can I find someone who isn't even there? You have the rest of you and I want the best of you. I don't care if that's not fair. Cause I want it all and nothing at all. There's nowhere left to fall when I reach the too far. It's now or never. 来自不靠谱组合的 All or Nothing。 我觉得这个歌声其实是很靠谱的，很好听。 他们就自己，你们发现现在人都学会客气，一般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也都是这样。哎呀，我不会唱， 对对对， 我唱不好， 我唱不好，我会跑调的。 哎呀，我这个原创作品太稚嫩了。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就哇， 什么鬼？真的吗？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不要乱谦虚啊！ 是，但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个2016年度唱吧年度最佳女歌手确实是实力非常不错的， 很有实力的。哎，刚才有这个网友就问我们了，哎 ，MV 和 MTV 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呢？ 对，有什么差别？这我也不知道。 MTV 是这样的 ，TV 嘛是电视录影带、是专门给电视来放的。后来这个视频 PC 也可以看了，手机也可以看了。你叫它电视用录影带是不是很不合适？所以就把它 就把 T 省掉了。 对，真的是把 T 省掉了，成了音乐视频。 哦，我以为是那个 MV 的话就是 music video 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哦，就 T 的话加一个 TV。 对，就是 把 T 拿掉。 专门给电视的就是 MTV。 普及了。 对， 谢谢曼宁带来的音乐小课堂。 其实刚才那个我觉得很像一个我之前特别喜爱的一个乐团，叫菲尔。 是，而且菲尔乐团最近他们的主唱费单独出来出了唱片。 啊，是吗？我还不知道。哎，天哪，真的是真粉丝。 但是确实他们沉寂很多年了，而且当时因为当时主唱和其中的一位还是一对，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感情的波折，可是他们还继续在一起。当时他们刚跳出来的时候，特别一些比较主打的曲目，比如 我们 的爱呀、Lady呀之类的，就感觉特是特别的画风新奇，但后来慢慢就沉寂了。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每一首歌都特别的好听，还有《千年之恋》是吧？那个时候哇，就觉得 朱茵的灯， 对，就是这首歌。但是，所以我刚才看到那个 MV 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想到了这个乐团，然后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上初中吧。哇，他们果然沉寂了很多年，我现在都已经 他们好像也是两男一女的组合。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也是键盘，所以刚才跟那个也是特别的符合。 是飞儿乐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台湾也是从高校慢慢出来的，所以也是自己爱唱歌，后来变成了一个乐团，走上了职业的道路，后来火遍了大江南北。 说到这儿，我一定要回去再恶补一下我的这个 偶像出新单了。 对对对，还有什么样的新的 动向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还有一种 MV 呢，是这种如假包换呢 啊现场的弹唱很有难度。因为我曾经这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曾经想试一下文艺女青年现场弹唱一下。我那个时候弹钢琴，然后想唱一首歌叫做那个韩寒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 对，我很想唱那首歌。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我练这个曲子练了一个月，然后想当时给我们家人对，然后现场演绎一下，没想到那个时候太紧张弹错了第一个音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哎，你知道这个真的得是一心二用的，因为特别是其实像我们主持节目大家会觉得你们就坐在这边说话可能很简单，但其实真的 并不是这样。 哦，我们面前有好多路，各种复杂的东西。 对，看到我已经懵了，说这个都是什么东西啊。 对，但其实你一方面要想着自己的谱子，一方面还要想着歌词， 对， 还要想着怎么样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弹唱的人都是特别的协调能力特别强的人。 对，而且还不能出错，一旦出错的话就听众会很容易就听出来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三首 MV 呢，就是一个非常小清新但是又有非常很多实力的这个吉他弹唱，也是一首老歌啊，2006年就诞生了这首歌。在这个 MV 当中呢，这个歌手叫奔跑吧小李子。 奔跑吧小李子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还经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对， 小小周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西瓜来了，他跟我跟曼宁一人切了一瓤西瓜。 谢谢你。 但是北京这两天的天 有点凉， 降温有点明显，看我毛衣都穿上了。 对，所以呢，下面这首歌呢叫做《丫头》，是王童宇2006年写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唱吧红人《奔跑吧小李子》的作品《丫头》。 Hello， 一首《丫头》送给你们。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 唱吧红人奔跑吧小李子的翻唱，他这个名字真的不好念，他叫小李子，就是 这个 小东西的那个，是奔跑吧小李子。 说起来怎么感觉很僵硬的感觉， 小李子。但他翻唱的这个丫头确实特别的好听。刚刚曼妮也跟我说了，觉得不娇柔造作。 对对对，而且颜值也很高嘛。 啊、重点是颜值高。 对对对，只要颜值高，怎么样唱都好听，都好听。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样的 MV 最打动人呢？你有被什么样的 MV 打动过，或者哪些小细节会比较抓你？提到这个打动人的 MV， 或者说脑洞最大的 MV， 就不得不提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酷玩乐队的 Up and Up。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 Billboard 的排行榜中也是位居了很长时间的冠军，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们后来又单出了两个版本的 MV， 其中有一个版本就是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的。在这一支 MV 当中，真的可以用脑洞大开、画风新奇八个字来形容， 剑走偏锋、大跌眼镜的感觉。我这下午我都看了好几遍，说哦，还可以这样玩啊。 那大家不妨看看当中的哪一个细节是你最喜欢的，在我们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Up and Up 来自Coldplay。 Fixing up a car, driving it again, searching for the water, hoping for the rain. Up and up, up and up. up and up, up and up. See a bird form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ee a bird soaring high, but the flood is in your blood. It's in your blood.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想了解更多我十八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好的，欢迎回来，一场期待已久的七年重逢啊，国际天后 Coco 李玟十八巡演塞菲尔之夜即将在帝都霸气开唱啦。那么更是邀请了圈中好友啊，强势助阵。七月八号呢，要你一起参加这场万人的狂欢 party， 共同见证这场酷炫的视听饕餮盛宴，看如何燃爆帝都吧。 是的，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公布了这个圈中好友名单已经揭晓，就是 JJ、JJ 和 Coco 两个人，其实缘分不浅，因为 JJ 有一首歌曲叫《不潮不用花钱》，潮流不许 Coco， 这是 Coco， 没问题就没 Coco。但 Coco 其实在歌《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上还翻唱过这一首《不潮不用花钱》 啊，他还翻唱过、 对，而且还是一个全新画风新起的版本、所以那天其实效果也还蛮不错的、JJ 和 Coco 在今年的这个 春节联欢晚会上在上海分会场也有过合作，所以说他们7月8号在帝都会燃起怎样的合作呢？大家去可以了解一下。当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放这个 Coco 演唱会的 ID 呢？那是因为 Coco 合作我们挑战新歌声要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送福利了。 对， 今天呢如果您在跟我们踊跃的互动或者说刷礼物比较积极的话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 Coco 的18演唱会塞菲尔之夜的门票2张。噔噔， 很有诱惑力啊，这个我可以发吗？ 你可以试一试。但是 送礼物还来得及吗？给我自己。 但是我看到名单是熟的，我这么大一米七的肯定划掉 吧， 还是把宝贵的机会都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但是聊到 Coco 哈，就是在曼宁小的时候印象当中 Coco 比较 我记得是 歌曲 宝莲灯的， 对， 想你的365天，泪流满面，听这首歌。 终于有一个其他答案了，你知道我问杨帅跟孔文他们俩都是滴答滴滴答滴答滴。 还有那个他还做过一个广告，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对，这首歌也特别好听，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应该是，哇，印象深刻， 一个冰红茶的广告。 对对对，太美了，而且歌也非常好听。 是，那假如你要想再次听到 Coco 的霸气现场，包括 Coco 这次也请了非常强大的舞美团队，还有整个的造型团队来为自己的塞菲尔之夜打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体验。7月8号想要去现场感受 Coco 的激情的话，就可以踊跃的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是在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播出，你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我们是在火星直播，可以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没错，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听众欧莹莹。今天这首歌呢是和我一起熬夜的歌，这是由民谣歌手张瑶演唱的《我们不知道》。我呢是一名学法律的学生，而法学生周而复始的怪圈就是夜间游走，经常性的不带手机，习惯性的失联，一个晚上能打死4只蚊子，而我却翻不走几页书。西门卖牛肉老汤的小女孩嗓门有点大，但是胃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先被喂饱，对吧？我看到葫芦小屋鱼缸的泡泡在呼哧，蹲楼脚边西边的大白也被冻得有点脏有点丑，我每次听到张瑶的声音还是会有点想哭。我想过我的每一天都值得为之努力。 来自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学法律的小听众今天讲述了他的故事，这是来自民谣歌手张瑶的《我们不知道》。我其实他说的很多细节都能够戳中我们的心，就是特别像曼宁刚刚毕业，他讲就一个晚上我可以打死4只蚊子， 对对对， 但是我书却没有翻过几页。 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常态。 是，但其实你仔细的去听张瑶的这个歌词中间写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但是又特别的打动你的心。 嗯， 因为对于民谣歌手来讲呢，他可能就是一把吉他，然后用着自己低吟浅唱的这一种声音来打动别人的心扉。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一首《我们不知道》送给大家。 我们不知道夏夜的风吹得那么孤独，撩起来的发却是被孤的时光啊，直到有一天我在你的梦里屏住呼吸， 交织的手是陌生的你， 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太古遮天、一个人好拜拜，还有默默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大家现在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的这个抱着吉他安静唱歌的男孩子，就是民谣歌手张瑶。 没错， 我们挑战新歌声呢，也是要给更多的热爱音乐的爱好者们提供一个演唱的平台，同时也向大家推荐一些原创歌手的一些好听的作品。嗯、 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民谣歌手哈、一开始都是以吉他弹唱先出道的，但是呢，张瑶是拉手风琴出道的。拉手风琴弹唱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有机会呢，下次也给大家来介绍张瑶和他的手风琴。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拜拜。 云儿飘。